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今日请到的嘉宾呢，就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副教授啊，王伟雄教授。 你好，大家好。 咁咧就通常我叫做 Wilson， 咁就因为都识好耐，咁Wilson， 多谢你， 多谢阿 Chris 今日嚟出席。咁咧，Wilson 就系主要就系政政系咧，我哋所谓系政治同行政。咁咧就政治同行政好似好虛無嘅嘢，咁但係我哋會日常見到，即係政府處理一啲嘅事情，最呢段時間嚇，即係譬如疫情咁樣嚇，就好多人睇就係牽涉好多啲管治上嘅一啲嘅問題，班子整個班子由林鄭到食衞局局長陳肇始，以至於落到一啲政策點樣去執行啊。接种啊等等或者一啲限聚令啊咁样啊都好似即係出咗好多嘅一啲嘅问题。但我哋会睇就係即係个公务员队伍都係嗰十八九万人，一路以嚟其实都係回归前一路回归后，咁都係个班都啊即係当然有变化。但班子亦都有啲有延续性咁啊，照计点解好似而家我哋见到先係出咗咁多嘅问题啦。点样去睇我哋所谓管治質素下降，即係究竟应该点样睇呢个问题？ 我觉得呢其实好似我哋公务员制度啊即係好多嘅原則啊安排都好似冇變到喎，譬如啱啱就公務員眾生，喂佢都係根據返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咁呢個97年都有嘅。咁我係同意呢，即係我哋整體公務員制度未必所有嘢變曬。咁但係好可惜呢，即係如果你睇返即係香港管治質素下降咗，咁公務員當中我覺得其實都係其中個受影響嘅一個制度嚟嘅。咁如果你睇返呢個制度其實都有一啲嘅核心嘅價值啦，或者重要安排呢其實改變咗嘅。咁我可能舉少少例子啦，咁包括咗呢其實過往呢公務員嘅權力好大，特別我哋所講嘅公務員裏面嘅天之驕子政務官啦。咁政務官其實係喺過往啦，董建華嘅年代之前啦，第一任特首之前啦，其实所有嘅局长啊、司长啊，甚至系董建华啱啱做咗特首冇几耐咧，所有嘅局长、司长其实都系公务员嚟嘅。咁我记得嗰时阿董建华先生咧，就经常即系向传媒啊或者公众就抱怨咧，就系佢可以做嘅嘢就有限嘅。因為咧，佢就係得自己一個人，咁佢底下真係公務員之首咧，就係陳方安生，即係政務司司長。咁所以其實喺嗰刻開始咧，佢哋已經係有個動機，就希望可以有多啲真係同行政長官嚇同聲同氣、政治委任嘅人入咗嚟咧，咁使到行政長官想實施嘅政策咧可以貫徹嘅。咁所以董建華年代就實施咗呢、這個政治問責制啦，即係我哋有時俗稱部長制啦。咁曾蔭權年代亦都係將佢擴充咗，所以有部長啦，有副局長啦，政治助理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其實就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同埋個轉變亦都唔係純粹係換人嘅。喺我哋咁多年嚟聽翻嚟咧，都好似成個政府裏面嘅文化雖然係鐵飯碗啦，咁但係喺局長司長裏面所施加嘅一啲政治壓力咧，似乎就唔係純粹停留咗喺一啲高層上邊嚇，即係你話好大是大非，唔係搞一路一大嘅咁 OK 啦，咁即係你局長司長決定，甚至好多時我哋聽翻嚟細緻，可能有啲組織係嘛，可能喺呢個農曆年年宵喺圍院擺個檔攤，咁可能有一啲政治議題嘅嘢係唔得嘅，咁就俾康文署取消咗，食環署嚇應該。咁我哋都聽過有一啲，譬如台灣嘅大學本身有個名叫台灣國立大學，咁就嚟到香港又政治不正確，連個名都俾人改埋。咁所以呢啲都係反映到啊，牽涉到咧，其實雖然嗰個我哋學術上邊公務員嘅政治化，嗰個政治委任係好上層，但係透過上層嘅政治委任，而慢慢向下邊施加嘅壓力咧，我覺得個影響我哋係見到，同埋我覺得亦都唔少嘅公務員係感受到，使到佢哋都唔敢咧，即係太過強硬去到同翻即係上邊由上而下嘅一啲政治壓力咧，即係過分去對抗啊！ 嗱，呢個如果咁樣睇翻，係咪我哋所謂即係而家我哋見到一啲即係管治嘅質素一啲問題啦，以至於話你上提到即係嗰個公務員嘅即係政治化嘅問題，以至於即係其實可能係負面地影響咗佢哋嘅一啲嘅判斷或者專業嘅一個判斷一啲政策。 會源自於即係其實係一個問責制嘅問題，可唔可以咁可以咁可唔可以咁講？ 嗱，我諗唔單止我講嘅嚇，即係好多研究香港政治嘅人都講咗其實問責制最大嘅問題咧，就唔知向邊個問責。咁就令到，因為而家特首最即係中央啦。其實如果你睇翻成個政治委任，即係其實我哋過往都聽聞啊，好多時啊，特首想揾呢個人嘅，但係中央唔過，咁變咗嗰個人做啦。咁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話點解個政府表現有問題？就係嗰個問責嘅對象咧，就似乎係中央或者係特首本身。咁我哋邊啲人覺得香港政府表現有問題咧？就是、市民啊嘛，即係市民覺得好大問題。咁所以先咁多嚇，即係喺國安法之前咁多人行示威一下。咁所以咧，而家成個問題就係似乎執埋咗一邊。咁執埋咗一邊咧，就係話喂呢個政府好似太過向政治官員啊政府負責，但係市民負責嗰部分咧，我哋就似乎見唔到。咁有啲人亦都會講啦，因為我呢個議題咧同人討論咗好多年，所以我都可以諗好啲即係反論點嘅。有啲人講話喂唔係喎，你公務員都唔係向人問責，公務員唔係選舉噶嘛。咁你而家特首咧都起碼千幾人選出嚟，而家就完善咗1500人添啦。咁但係我嘅講法就話公務員雖然唔係直接向市民問責，唔係選舉出嚟，但佢都係會有一個專業嘅判斷嘅嘛。咁因為佢因為佢就免除咗政治壓力啦。咁譬如佢如果係政府醫生係嘛，即係政府醫生，你都見到即係喺今次醫療嘅事件啊，成個疫情裏面都好多人走出嚟就話：喂，我覺得咁樣係唔啱嘅，因為根據佢嘅訓練。咁但係所以如果我哋係過分將公務員政治化嘅時候咧，就似乎係將一啲專業嘅聲音壓低咗，同埋亦都係好多專業嘅行業裏面咧，包括咗社工咧，其實喺個訓練裏面嘅價值裏面咧，都係會重視翻社會上面嘅聲音同埋意見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純粹係去翻而家香港嘅問責制，就似乎執埋政治嗰邊咧，咁就可能令到一啲專業嘅意見啦，或者願意聆聽市民或者重視市民嘅聲音，或者有時即係喺一啲學術文章講得好偉大嗰、那個叫加權啊嘛，係嘛，充權嘛，叫 empowerment 啊嘛，咁呢啲就似乎冇咗。咁所以我亦都覺得雖然特區政府嘅管治嘅能力或者表現下降，未必完全歸咎翻係所有都係公務員嘅責任。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公務員制度嘅受損，或者令到好多公務員感受到政治壓力，我覺得係其中嘅原因之一啦。 過去呢天子滿生下，即係所謂下，即係97前，即係一個殖民地制度呢，就一啲培養出嚟一啲政務官，咁呢就佢哋照計都當時其實都係聽命於可以咁講啦，倫敦下咁好多嘢可能都，咁但係而家其實亦都就算係中央政府係最終要聽命於中央政府或者有啲嘢嘅，但個分別點解好似就係好多人個感覺就係、有啲嘢點解殖民地個政府嗰陣時會管得好好地，但係而家就好似每況月下，甚至會覺得就係話，喂英國人管就管到啊，中國人香港人自己搞翻咧就搞唔到，係即係一個係咪一個公平嘅說法咧，或者？ 嗱，呢個講法我都聽好多，咁我又講翻，即係嘗試係填補翻呢、這個即係挑戰嘅一啲嘅相反嘅論據啦嚇。咁有啲人嘅講法就係話本身點解即係唔係話即係點解97之前即係其實成個公務系統都好封閉噶嘛？其實好多人都唔中意政務官噶嘛嚇，覺得佢太過精英主義啦，高不可攀。甚至我哋都聽好多即係高官其實係唔中意聽市民意見嘅，我都聽好多。我自己本身亦都訓練過好多即係做咗 AO 嘅同學又好啦，學生又好啦，佢就最驚就去區議會嘅。即係有時即係如果講得差啲，佢哋甚至叫啲市民做街佬嘅，即係覺得哇我咁精英，你啲意見我真係又唔想聽。其實我都知道你想要乜嘅，即係你唔使講，我自己翻去搞掂佢。咁但係點解即係我覺得比較翻97前後，咁呢個同樣都係咁精英，甚至有啲封閉嘅公務員制度又好似好啲咧？咁通常嘅講法咧係有兩個嘅，第一本身。我哋有個港督啦嚇，即係97前咁港督雖然佢都係一個公務員，除咗彭定康啦嚇，佢一係就外交部，一係就殖民地部，咁但係佢都源自一個有民主基礎嘅國家，咁所以佢都嘅施政咧都係較為開放。 就都唔想即係好極權咁樣去鎮壓香港，特別係六七暴動之後啦，即係佢都有個管治嘅挑戰啦。咁同埋咧，另一個論點咧就係、是、即係我記得我細細個讀香港政治咧，就有本 textbook 嘅。咁就係牛津出版社就係 Hong Kong U 有一個教授寫嘅，咁就叫 N.J. Miles。我記得佢當時嘅論點就係點解釋咧？佢就話點解英國人管治香港係開放啲咧？要聽民意咧？咁佢解釋就好簡單，因為咧中國咧就從來冇放棄過香港嘅主權嘅。如果你香港一亂咧，咁可能就會即係就會越過深圳，就啲解放軍會嚟㗎啦。咁所以咧，中即係管治香港嘅港英殖民地政府咧，就好大嘅動機咧去聽取民意，去保障翻香港嘅政治穩定。咁從而咧，使到其實喺六七暴動之後，你睇翻成個殖民地嘅管治咧，其實嗰個民意嗰、那個重視程度係好高嘅，亦都包括咗佢係雖然冇民主，但係佢亦都成立咗好多諮詢嘅組織。即係其實而家我哋見到有街坊福利啊，有咩防火隊啊嗰啲，其實好多都係九七之前啲英國人留落嚟，即係佢嘗試好多唔同嘅渠道去聆聽你的意見，而佢亦都有多實際嘅政治嘅動機，就是、因為佢香港亂咧。事實上六七暴動嘅時候就都傳聞過話，如果周恩來即係嗰句長期充分利用、長期打算嘅時候，就已經可能落咗嚟啦嘛。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啲歷史嘅原因，或者當時嘅政治形勢咧，亦都係令到呢一個公民系統咧，係唔單止即係精英主義著重專業嘅判斷，亦都係令到佢聆聽市民嘅意見多咗，反而呢個政治動機或者一個外在環境壓力咧，喺九七之後就消失咗，因為始終即係我哋回歸咗祖國啦。咁祖國亦都好強大啦，咁你如果香港有啲咩事件發生，咁亦都冇一個國家可以即係好直接咁樣介入香港，就唔似我哋九七之前，哇！解放軍可能即刻過深圳嚟接收香港啦，咁所以我冇咗呢個歷史嘅一啲嘅因素，或者當時英國本身亦都有一個民主嘅國家嘅背景底下咧，咁亦都係令到我覺得呢、這個公民制度或者成個香港管治嘅環境係有一啲嘅變化，或者有一啲嘅降低咗個質素咯。 要咁一睇都幾諷刺喎！林鄭月娥就係港英時代培植嘅公務員，咁佢反修例搞唔掂，咁啊而家真係中央佢落咗嚟管香港喎。咁而家嗰個局啊，即係咁樣落去，首先我哋其實都睇到就係話係咪都已經係變，即、就、係、是、已經係翻即係過去啊？可能我哋一啲嘅想法就係話，即係你搞得掂，其實一國兩制都係咁啦。你搞得掂嘅話咧，阿爺唔嚟管。而家管治上即係出咗個問題，去到一個佢已經覺得你自己搞唔掂，佢就落嚟管。 我又好覺得呢個好視乎中央有啲咩睇法。即係中央，我覺得最歸根究底就係中央想唔想仲有一國兩制呢一樣嘢。而在國際間仲係承認翻香港同國內有啲唔同，咁我又覺得以中央而家嘅信心同埋實力，佢覺得接收香港係冇問題嘅，即係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實施一個國安法啦嚇，即係佢覺得佢承受得到嘅，佢控制得到嘅，佢控制到大局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呢一樣嘢如果長期維持落去，佢即係越派越多人啦。其實當林鄭月娥特首講話喂想鼓勵啲公務員掛單咧。有好多外面嘅諗法就話哇死啦！我哋啲香港公務員我要上去，但我其實係調翻轉嘅，我就諗，會唔會喺上面開始已經揾一啲平啲又平靚正又信得過嘅人落嚟取替香港公務員咧？咁所以我覺得中央隨時都可以用佢嘅角度咧，係接收香港派多啲人落嚟，我覺得冇問題。咁第二個最終嘅問題就係中央，即係當佢諗清楚嘅時候，佢係咪真係想仲有一國兩制咧？咁如果佢真係仲有想一國兩制嘅時候，咁香港始終都要有自己嘅一個管治嘅機制，解決到佢自己嘅問題㗎，即係佢要即係其實中央好多省市嘅，佢都唔得閒理好多㗎。即係你話深圳係咪理得好多，廣州理好多？即係據我所知嚇，即係又唔係啊，即係佢好多省市其實都有自己內部嘅管治。咁所以如果從翻一個角度就話，其實中央都想有一國兩制，都唔想花太多心神去到理香港。同埋，我覺得亦都有個合法性問題啦，因為你知道香港其實已經成為咗個國際嘅議題，你管得唔好，咁美國佬又出聲，英國佬又出聲，咁即係可能瑞典個又出聲啦，好多歐盟又出聲啦，咁所以我覺得佢應該都係建立翻一個喺香港其實喺市民當中有公信力嘅 管治的制度，而呢個制度，我覺得除了公信力，即係市民係信服之外咧，另外佢起碼可以解決到自己嘅一啲資源啊、利益分配嘅問題，唔使約個個都話去北京告狀啊，咁跟住唔知點做啊，甚至派軍隊進駐香港咁樣。咁所以我諗，如果係後者，即係佢始終想香港自己一個制度，只要溫到香港市民係覺得呢個制度都有少少合法性嘅時候，其實佢都要解決而家呢個問題，就唔可以長期就用國安法啊。很多的國安人員啊，拉曬所有反對者啊，我覺得呢個短期可能做到，但如果長期的成本就好貴咯。 嗯， 不如你變成一國一制咪仲簡單咯，係咁。 嗯，回歸之後呢，即係政府一方面係遇到一啲管治嘅嘢，咁啊有問責制啦。咁而喺啲政策嗰度咧，土地、房屋啊、民生啊嗰度，即係好多嘢要做啦，教育啊、成啊咁。咁但係就呢、這個公務員嗰樣嘢咧，就回歸之後又唔係話真係擺得好高啦嚇。咁我個印象中比較多講公務員咧，都真係社運之後嚇。咁特別社運期間，即係有啲公務員係跳咗出嚟啦。咁咧就組織一啲工會，咁然後即係都參與即係嗰個。社運可以咁講嚇，咁然後開始見到就係林鄭出嚟講話要撥亂反正嚇，即係公務員其中一個界別話要撥亂反正嚇。其實係從佢嘅角度嚟講，係即係點樣嘅亂咧，同埋正係咪就係而家佢想做嘅就係話要你哋宣所有人都要宣誓啊咁樣，就係即係要將。對公務員嗰樣嘢嘅睇法，作一個幾重嘅幾大嘅一個轉變。 嗱，我諗其實佢呢個佢對於公務員嘅政策，我覺得亦都係反映翻佢對於其他界別，譬如教育啊，或者甚至社福界。我諗佢好驚香港亂啦，好驚香港失控啦。咁但係佢嘅亂嘅意思就係你出嚟反對佢啦。你甚至可能文宣佢都唔中意啦，即係可能即係口號都唔可以嗌啦。咁我覺得佢嘅諗法，即係從翻共產黨槍杆指出政權，我諗佢都係咁嘅諗法。總之個個企喺度唔好喐，咁就唔會亂啦。咁我覺得佢嘅穩定係咁嘅諗法。咁但係而家又似乎去咗另一個極端啊嘛，即係另一個極端咁佢唔喐，咁教育咪即係而家好多教師都話移民啊，因為佢唔識教啦，咁教育點教咁咪根本書照讀。咁即係學生就可能照聽咁啊，都係聽聽下，可能又瞌下眼瞓咁啦。咁我呢個亦都唔係佢想見到嘅嚇，即係如果係個個凍曬喺度，咁你話即係公務員最叻就係即係或者負面嘅講法就係、是就唔做唔錯，多做多錯咁啊，個個都唔做啦嚇，係咪佢想翻去嗰度咧？我亦都覺得佢唔係，因為佢又要發展大灣區啦。佢又要繼續引入外來資金啦，又話要搞高科技啦，咁呢啲我覺得都唔係一啲唔出聲我支持你，咁即係一齊唱首歌支持中央，咁佢想見到，咁但係我諗佢，所以佢而家可能都難收科嘅，我覺得係，即係佢覺得啊呢個係做到，即係而家真係冇人敢反對佢啊嘛，反對佢嗰啲其實都遲咗，即係甚至移咗民。咁但係當佢去到冇人敢反對佢嘅時候，咁但係另一方面，公務員對於嗰個管治嘅價值。能夠即係俾政府一啲意見咧，有個卓越嘅執行力咧，咁嗰度可唔可以保持翻咧？我覺得慢慢個問題可能浮現嘅，因為你見到公務員有好多嘅離職潮啦。咁我成日覺得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咩人離職咧？通常都係揾到第二份嘅人離職噶嘛，啊，即係你揾唔到嗰啲，咁佢喺度唔做嘢啦。咁通常都係有能力啦，或者係對於成個政府係有承擔嘅人，咁覺得哇冇眼睇啦嚇。教師離職，我覺得都係可能係即係一啲教得好嘅老師會走啦。咁所以嗰個人才外流呢個問題，佢點樣去保證翻？即係用翻共產黨嘅講法。就是紅與專的問題啦，咁如果紅冇問題啦，因為我咁反到你嗰啲走曬，咁敢出聲，咁但係專就係嗰個真係能力嗰度，咁我可唔可以保證翻個能力問題？我覺得嚟緊可能個問題就慢慢浮現㗎啦。 講專嗰度咧，其實一啲嘅執法部門嚇，即係佢哋都會係講一啲專業嘅判斷啦。咁但係我哋呢一兩年會見到一個啊，唔知 Wilson 係咪即係都係咁嘅觀察咧，就係、是、一啲執法部門嗰、那個。政治化都相當之明顯，警隊啊，包括即係警隊個口號都講，即係好強調忠誠，即係九七前強調以服務為本咁樣嚇，即係肥棒嗰陣時嘅講法。而 然後近排又有啲個案見到一啲嘅執法部門嗰個執法，即係令人會覺得擔心，即係個政治色彩嚇，即係受一啲黃店啦。咁以至於係六四紀念館，你諗唔到，即係食環署同食環署有關嘅喎，原來嚇。咁嗰度其實點樣睇一啲即係執法嘅一啲嘅部門，佢哋都係公務員，都即係會唔會都有啲變質，變咗係一種即係政治考慮。會是凌駕的，有時會。 我想這個憂慮或者這個情況其實都出現了一排的了，可能在這個社會運動裡面就變得更加極端了，因為有一些因為其實我覺得今場社會運動和以往有什麼不同，就是現在有媒體直播的，個個都見到的，這樣就有些東西很難抵賴。咁啊，似乎即係如果係做嘅嘢係政治正確嘅時候咧，咁就即係最近仲出咗嚟有啲消息係好似有啲俾媒體抨擊嘅警務人員仲升咗職啊嘛，即係所以隻手嗰啲唔單止冇降職，仲升咗職。咁所以我諗呢一樣嘢其實就唔意外嘅，我又覺得用翻我哋洪宇尊嘅講法，即係佢好驚香港亂。咁好驚香港亂咧，其實就紀律部隊咧就係一個佢覺得好重要嘅。咁以往你會見到其實以往九七之前啦，即係其實都有啲紀律部隊都係出過一啲即係聲稱被滲透嘅事件啦。我記得成日入境處啦，即係入境處嘅處長突然間俾如果冇記錯係俾林煥光換咗啦。咁換嘅原因就話佢同一啲內地嘅官員就或者即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啦，換咗啦。咁所以其實紀律部隊都係中央是幾重視，即係要個忠誠嘅。咁我諗嗰時就香港未有社會運動啦，咁所以其實嗰時嘅集中就係可能係入境處啦，咁因為可能好多內地人想嚟香港，咁誒都可以方便佢做生意啦。咁警隊呢一樣嘢，我就覺得係同翻香港社會運動越嚟越壯大。而似乎亦都出現咗更加多勇武嘅人士啦，咁中央又覺得冇方法啦，咁佢即係最簡單以武制武啦，咁所以亦都係令到警隊可能俾人覺得嗰個政治化，或者係即係聽從上面嗰個政治指令嗰個一樣嘢，或者個執法不公啦，有陣時係即係佢好多時我睇翻個社會運動咁，可能同一樣嘢，咁如果係嗰邊政治光譜嘅就冇事，咁呢邊咧就可能即刻拉咗俾人告。咁如果你咁講，其實法庭都可能係開始有一啲嘅，即係成個司法系統啦，都可能有啲俾人咁嘅感覺。咁所以我會覺得呢樣嘢都係去翻中央，就覺得想香港穩定。但係亦都係當香港穩定嘅時候，會唔會就變得好國內？咁其實香港完全發揮唔到佢想收翻香港所要發揮嘅功能咧。咁即係中國咁大，你多得夠地方叫香港多七百萬人，咁原來同你中國嗰14億人係完全一模一樣嘅，咁你愛嚟做乜咧？咁所以我諗。其實可能到咁上下佢都有啲反思嘅。如果唔係佢即係我諗，如果遲啲啦，我估計啦，就佢完善咗個選舉制度之後，佢都想多啲人投票嘅。咁因為佢都想俾人覺得佢唔係真係將香港變成內地。咁但係呢樣嘢佢點樣掙扎咧？點樣取個平衡咧？就永遠都係有個問題。即係洪宇尊咁，我永遠我聽洪宇尊嘅討論咧，我都好少聽到一個哇！呢個就係一個平衡啦。通常都係洪嗰頭就專就冇咗嘅，即係個歷史上面嘅教訓都係。 但係而家個趨勢會係即係更加強調洪嘅喎， 係啊。 咁樣嘅話，其實對嗰個制度會唔會已經造成或者長遠會造成一啲？比較深遠的一些的影響，個制度或者一些文化價值的一些破壞。 是啊，我舉個例子，因為我都有時都訪問過啲公務員嘅，即係因為我嗰陣時咧，即係對於公務員嗰個文化嘅破壞啦。因為我嗰時就做個研究咧，我都係諗緊，喂，咁你政治派上面嗰啲人啫，咁你下面嗰啲你有好多，因為公務員好特別嘅，即係你升到咁上下，你知道幾時冇得升嘅，咁唔使理佢啦，咁樣咁唔受破壞啦，咁高咁樣政治位唔真係好高噶嘛，你加埋啲政助啊，同埋嗰啲咩副局長啊，其實都幾廿人噶嘛，有啲冇添啊，有啲局長夠硬咧，就我唔使，我唔愛啊，費事你又唔知擠邊個政黨，我又同佢即係個關係麻麻。咁但係我訪問嘅公務員裏面咧，就話佢話：，誒、個政治壓力就唔係咁簡單嘅，即係點樣破壞翻個制度同文化？就因為有陣時佢唔知佢下屬係點啊。即係我成日訪問啲政務官咁，我話：咁你唔使理佢咯，你唔升咁咪頂住佢咯。佢話有陣時係下邊啲人佢叫唔聽。咁我咁下邊啲人叫唔聽啊？咁你要寫佢下 basal 咁啊，啲評論報告咁啊，你唔聽佢講。佢話因為咧就係呢個例子令到我印象好深刻。 佢因為咧，佢唔知佢會唔會其實佢想做正助啊副局長啊，即係你就算你寫衰，你咪寫衰我咯，唔聽你講啊，我聽上面個局長講，因為我同局長傾掂數，下一屆咯就做副局長，即係你唔知啊，好多個猜疑啊，因為過往公務員就一層一層噶嘛，咁我寫你報告，咁啊即係如果寫得差，你唔聽我講，咁啊即係有啲後果啦，咁你可以即係佢哋叫 posting 啊換去，咁啊換另一個老細，咁睇下你同佢夾唔夾啦。咁但係當有咗政治問責之後咧，其實我聽翻嚟就好多時。即係都中高層嗰啲，甚至可能係擺趴咗老細去上邊，同局長即係一齊合作咁樣。咁呢個其實亦都係令到個政治滲透深咗。你初初以為最高嗰層，佢唔係最高嗰層，可能同下邊啲人講。咁下邊啲人亦都可能收到信息，可能佢自己仲唔係局長，或者佢可能信快啲，我唔知用咩方法。咁所以嗰個其實滲透啊，或者令到成個制度係受影響咧，其實就唔係咁單純係睇頭嗰一兩層啦。我聽翻嚟係咁。 講咗好多即係個管治行政嗰部分，嗰個議會嚇。議會而家愛國者治港就基本上即係啲民主派，我諗起碼暫時啦，即係離曬場。咁咧就林鄭就話好暢順喎，即係好多嘢即係可以好暢順咁過。以前唔敢提嗰啲，即係都提翻上嚟嚇。而家香港一個咁樣嘅議會咧，即係第一地方常唔常見嘅就係話出現咗即係所謂反對派差唔多完全離曬場。而一個議會，佢如果從一啲選票嗰度嚟講咧，佢又未必可以代表咗一個大即係大多數人嘅。香港而家嗰個即係議會制度係咪即係都其實係一個幾奇怪？就算睇第啲地方咧，都係一個罕見嘅。同埋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對嗰個管治對個社會嘅影響會係點樣？ 嗱，呢個問題都問得好好，我自己都諗過，特別係因為我比較熟悉，即係如果你問我啲同事阿馬岳咧，佢係熟悉東歐，我估計佢會即係用東歐嘅例子講翻，哇！其實原來即係東歐極權年代都係好多咁嘅議會嘅。咁我自己比較熟悉就係香港政治啦，我就諗翻其實殖民，因為當我哋完善選舉制度嘅時候，我記得坊間好多嘅講法就話，喂，咁不如你委任啦，咁即係你委任咪仲好啦，唔好選你又一定信得過啦，你信唔過你唔使委任佢啦。咁佢又要即係要有啲選舉啦，即係我諗增強嗰個議會合法性。咁所以我諗而家呢個特別嘅地方咧，所謂愛國者治港咧，我都係個諗法有兩個問題存在啦嚇。我即係從翻個諗法，就第一其實因為香港係一個好複雜嘅社會啦，即係你最聰明嘅人都未必諗到一個政策完美嘅。咁其實公務員又都好，或者議會亦都好，因為佢代表咗唔同嘅聲音，佢話俾你聽，喂呢個咁嘅方案可能未必得嘅，因為乜乜乜乜，咁所以你可以修改佢。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咧我好明白行政長官點解唔敢唔中意議會嘅公務員，因為佢成日都殺停啊嘛。但呢個別咧好緊要，因為可能撞到個懸崖度噶嘛。咁所以我覺得而家香港咁特別嘅完美嘅選舉咧，就可能冇咗個別咧啦。即係冇人阻住你，閃電就通過咗。咁第二好多時政策唔係講速度㗎嘛，就係講下即係一個多元社會唔同人咁多意見，即係考慮係點樣呢，譬如講疫苗咁，即係話打啦咁，但係可能有啲人有啲意見佢身體真係有事，或者我聽返好多即係就係話，因為佢擔心萬一佢有事，佢係一家之主，佢係低下階層，佢就即係佢有成倍。咁呢啲都係政策慢慢因為微調，咁但係而家冇曬嘛。即係如果理論上其實行政長官好想話谷針，佢都立法必須要打針，佢都做到㗎喎。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議會嘅特色呢，就係第一，我就覺得冇咗呢啲咁嘅阻止一啲好差政策出現嘅壁壘，剎停咗一啲政策諗多諗。咁另一樣嘢呢，又去翻頭先所講個委任問題啦。嗱，委任又唔同而家咁，因為委任咧當年咧係阿港督自己委任啊嘛，咁佢通常都係信得過嗰啲人啊，或者佢自己人啦嚇，即係等於內家庭會議咁嘅啫。其實當時即係你委任咁，你委任啲即係同聲同氣。咁但係而家我哋睇翻議會咧，其實係都仲係好多黨派。譬如你建制派都可能分幾批啦，係嘛？都仲有啲商界啊，或者有啲工會啊，或者傳統嘅政黨啊咁樣啦。咁所以呢啲利益咧，其實都要擺平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擺平嘅利益嘅時候咧，咁你又少咗一橛，少咗民主派所代表嗰啲基層啊、 中產的意見。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議會可能會即係完善咗之後咧，會出現咗可能就政策唔夠周全就推行咗啦。咁就改佢又話驚冇面啊嘛，好驚改嘢啊嘛，咁即係會認自己即係做錯咗。咁所以可能會出現呢個情況，同埋另一個情況我都係擔心。可能啲政策會偏幫咗某啲嘅階層，譬如而家係咪真係會解決到房屋嘅問題咧？係咪真係會解決到貧富懸殊嘅就業問題咧？我又有啲懷疑，因為傳統真係基層嘅人士透過呢個完善咗嘅選舉制度，可以發揮對政府壓力嘅或者影響力嘅機會，似乎低咗。咁可能係都係啲地主啊，即係有錢嘅人啊，喺翻留翻喺呢個議會裏面就保障翻佢自己嘅利益。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愛國者自講，我覺得佢一定達到到，因為唔係愛國者佢就入唔到議會。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完美嘅政策去出到嚟？即係我又有啲嘅憂慮咁樣。 大學你哋又好，港大好，其實都有。政治行政呢啲科啦，咁過去都其實好多學生都係入咗政府，咁就係即係我哋政府嘅中上層，其實都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啊。咁近嚟其實不斷其實一路都講下香港政治人才咁樣啊。咁咧就特首亦都講話政治人才唔一定係出嚟選嘅咁嚇，即係好多一啲嘅渠道啊咁樣嚇。其實點樣睇我哋香港政治人才個問題？以往嗰套即係教公共行政啊，咁然後入政府嗰條即係一條好主要嘅路，其實係咪仲係將來一條路咧？定係話可能入政黨？或者是某種政治的取向會是那條路是會快一點。如果是這樣的話還要這些是還教這些可以怎樣 我覺得條路都還在這裡的。但是問題就是那條路是不是訓練人是香港最需要是最能解決到香港問題呢？我有啲懷疑嘅。譬如你話公務員，我諗佢繼續要嘅，即係佢一啲技術官僚佢都要。不過去到一啲即係有政治指定嘅情況底下，咁你可能要做妥協啦。咁我覺得呢條路仲有嘅。咁但係可能就但就唔可以太幻想，就即係好似即係以往做 AO 就可以做局長。咁你而家知或者你都係打份工嘅啫。咁你老細最後你唔中意嘅時候，咁你都要聽你老細話嘅。咁我覺得嗰條路仲喺度。咁但係可能有啲人就會即係嗰、那個即係理想就幻滅咗啦，即係好貢獻嘅。咁唔係啊，其實都係打份工嘅啫。咁所以嗰條路仲喺度。另外你話加入政黨，我覺得嗰條路嘅都喺度嘅，因為我最近都有一個學生咧，以前教過咧，就做咗某個嘅政治助理啦，邊個唔講下，引起有啲爭論啊，甚至同學之間都引起爭論嘅。我諗入去嗰啲智庫啊、政黨嗰條路都係有嘅。咁但係我哋香港係咪真係最需要啲人才呢？因為你見兩條路其實都係打工形式嘅啫嘛，你公務員又係打份工，你咪政黨你政治問責，你係打份工，你聽下特首講。我哋而家最需要嘅人才就係可以同社會去接軌。因而吸納到社會嘅唔同意見，將佢整治成為政策，而佢又得到中央信任，咁喺香港可以實施，咁啊令到我哋即係風調雨順啊，國泰民安，我哋缺乏咗呢類嘅人才啊嘛。而事實上，香港不嬲都係俾人覺得係缺乏咗呢類嘅人才。譬如話，特首俾人批評都係話，譬如佢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咁呢個係 A.O. 性格嚟噶嘛 ，A.O. 入咗去就即係好多人服侍佢噶嘛，佢都唔得閒理啲市民啫。咁所以，我覺得香港一直以嚟所缺乏嘅就係冇一個真正嘅選舉嘅民主制度，而因為冇咧，又冇人想走呢條路喎。即係你走呢條路，你到今時今日你都係掘頭路嚟嘅喎。因為到今時今日都未有一個話你可以選舉啦，真係可以掌握呢個政府嘅權力啦，可以貢獻香港啦。咁所以我覺得你冇呢個制度俾人見到，第一就冇人想去呢條路啦。第二都冇人係受過呢個訓練，係即係好多時嘅講法就係、是、其實政治呢樣嘢咧，即使一學咧都好似游水咁。即係你唔學下咁，你點知啲動作啫？但你睇曬書，你冇練習都掉落去咧，又通常都浸死都浸親啦。咁但香港就係一個好畸形嘅局面，因為由始至終咁，即係你民主其實有幾可行咧？咁啊冇乜人真係好投身去到即係訓練自己做政治人才。有呢類人根本去香港去睇翻最民主嘅時代，都可能你係做一個立法會議員啦。 甚至你做立法會議員都有人講話，唉，立法會議員都係行政主導，其實你都係嗌下口號都好多票啊咁樣。咁所以我諗就係呢個畸形嘅情況底下咧，令到我哋政治人才講咗好多年㗎啦。其實我做學生嘅年代，即係已經講緊政治人才，即係講緊三四十年咧，都訓練唔到出嚟。咁我覺得呢個除咗唔係話香港人渣嘅，我覺得香港人好多嘢都做到，但係似乎成個環境啊、制度因素令到即係三四十年都孵化唔到呢類人出嚟咯。 但而家你咁樣睇落去，會係仲差嘅喎，因為一選舉個制度就可能係仲渣啦。二就係剛才你提到啦，個公務員嗰個空間啊，即係政治化之下，講紅多過講專嘅話，你真係能夠比較獨立地，或者係去敢於嚇，即係講一啲可能即係老闆未必啱聽嘅嘢話咧，都少咗講嘅話咧。咁你嗰個政治真係可以做到政治嘅空間細咗嘅話咧，你其實更加之係會令到一啲可能有心嘅冇人即係去做第啲行業好過啦咁樣。 嗱，我諗短期係短期是悲觀的，我覺得短期是悲觀的，因為其實經歷過兩場咁大的運動啊，亦都有鎮壓啊，國安法咧，我覺得原本有心入嚟嗰批人就或者已經移咗民啊，去咗外地，或者甚至已經係喺個司法制度裏邊服緊刑嘅。短期我擔心嘅，但係我又覺得長期又都有啲希望嘅，因為咧我又睇翻，因為我喺大學教書咧，我睇翻一個好奇怪嘅一個現象。我其實教了咁耐書，我都未見過係哲學好多人報，我好記得我讀書或者甚至我自己都做咗修身嘅年代，即係講十幾年前，即係嗰時即係講翻中文大學，唔好講其他大學啦，即係嗰時又話咩中大有咩三兜啊嘛，即係一食就叉兜，即係就冇人報嘅，即係報咗啲入大學咧，即係唔敢話俾阿媽聽到喊嘅。其中一個即係如果觀眾係呢個學系，唔好介意啦，即係我都係複述翻當時嘅情況。其中一個學系就是哲學系啦，咁即係你哇好豐富啊，即係思想上豐富咧，物質就好短缺，即係揾咩工咧？咁咧我又覺得其實香港人係每遇到挫折，佢都會去思考翻個問題，或者係裝備翻自己。咁而家我見到好多年輕人，似乎即係唔單止讀哲學多咗，甚至即係某啲電台節目有啲純粹講哲學嘅，都好多擁躉。呢個係令到我好詫異嘅，因為我記得我以往修身最緊要就話揾到工啦，佢最緊要咁啊！你做政府梗係有權啦，係嘛？哇！接觸到啲有權有勢嘅人，話你話事啦。啊！咁但係而家似乎嗰啲年輕人都仍然係未放棄思考緊出路。咁雖然我會覺得，如果真係要有政治人才，你始終真係要有一啲實踐嘅經驗。咁但我覺得本身可能對呢個問題有思考，或者思想上面、理念上面、知識上面裝備自己都緊要。咁所以我短期又覺得好悲觀嘅。咁但係長期我又覺得似乎啲人就未放棄咯，即係會走去讀哲學咁得意嘅。 嗱呢個可能係呢、這個都應該係一個好嘅現象啦、但係我哋又會見到喺大學裏面，即係俾你思想個空間。會越嚟越窄喎，可能甚至好多紅線，即係國安法之下咁樣嚇。點樣係譬如話你係教政治啦嚇，個影響係點咧？同埋即係會發生啲咩嘢咧？其實嚇。 嗱，我諗咧，通常喺呢咁嘅制度底下咧，都會出現咗一個雙軌嘅情況。即係喺一個官方嘅制度，咁大家都係香港人都好乖嘅，我繼續讀書啦、考試啦、攞分啦，咁你話咁嘅啱答案咪填咯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會繼續嘅。咁但係另一樣嘢，我又覺得可能會透過一啲網絡啊，或者人際之間嘅關係，譬如其實好多而家嗰啲哲學嘅節目啊，各樣嘅嘢，其實可能都係一啲讀書組開始組織嘅。咁所以你會睇翻，譬如我有時即係我唔係研究韓國民主化專家嚇，即係我中文大學有另一位同事係即係專係講韓國民主化，寫咗好多文章啊。咁但係你會見到當時嘅韓國嘅軍政府就好驚啲讀書會噶嘛，即係呢個好奇怪係咪？即係你讀書嘛，又唔係整緊汽油彈啊，好多。去到他的拘捕那些就是那些，咁所以我想可能呢一方面的教育就會去透過那些即係學生私底下的交流去進行，咁但係亦都係嗰句啦，咁呢一樣嘢會唔會我哋嘅政權覺得都係好唔啱嘅？ 我唔俾你有讀書會，甚至好極端嘅，因為而家你知官方就好多紅線，甚至有啲人用紅海去形容啦，即係一片紅啦，即係唔好講所有官方嘅嘢，你咪照讀啦。咁甚至好多樣嘢，可能學生嘅對外邊嘅知識都要透過網絡。咁會唔會即係政權會覺得呢樣嘢好大威脅，直情係封網呢？咁呢個我就唔知道。咁但係我覺得香港人好得意嘅，即使仲有好少嘅空間，佢又未必會同你對抗嘅，即係佢未必會話哇我霸讀係咪？你寫啲我特登寫啲答案，佢唔會嘅。我覺得喺一個官方認可，即係你話呢啲啱，啲啱都交完乜畢業咯。咁但係我覺得另一方面，佢喺一啲日常有空間都仍然有生命力。但係嗰啲空間會唔會喺個政權都係覺得話都係對我有威脅？咁我就希望連呢啲都剷除咧。咁就呢個要睇下佢點諗。但我有少少覺得，即係而家政府嘅擔憂就係話，喂，而家好鬼穩定啦，但穩定到冇人出聲啦，啲人去移民啦。即係嗰個就好驚講任何嘢、做任何嘢，因為即係可能都會錯啊嘛。咁會唔會即係政府本身都想即係有少少係覺得個火想翻翻嚟咧？我就唔知啦嚇。 咁聽好似係咪香港人都要學習下喺啲第啲地方，佢哋係一種即係相對比較大打壓迫嘅情況之下生活。韓國又好，南韓又好，或者好似而家可能內地好多人都係咁樣。香港人而家會係要學習，或者未來一段時間都會係要咁樣嘅即係生活模式。 而家網絡上面躺平主義啊嘛，咁嗱國內好多呢啲咁嘅術語嘅，但我比較覺得特別，似乎好多香港人都熱烈討論啊嘛，即係佢哋用嘅嘢，我都可能可以用喎，佢又唔講，我咪唔講咯咁樣，咁即係佢又奈你唔何啊咁樣，咁所以我諗香港人都係摸索緊點樣喺呢個新時代裏面嘗試有翻自己嘅生活模式。或者嘗試係保留翻一啲嘅種子，希望當空間比較大嘅時候，係可以即係再繼續翻自己所爭取翻自己所向往嘅生活方式或者自由。咁我覺得摸索緊同埋適應緊嘅。如果你咁樣講咧，我覺得即使係即係我都睇咗好多即係話去海外移民嘅人嘅故事。即係佢哋似乎亦都唔係一個放棄態度嘅嚇，雖然引起好多討論啦嚇，即係咪出賣咗即係某啲香港人啊？咁但係我覺得佢哋都係摸索咗一種生活嘅空間模式，而唔係話完全係放棄咗香港，唔再翻嚟，唔再貢獻嘅。咁所以我諗其實香港人最特別嘅就好似過往我哋嗰場運動咁，好似大家都有同一目標，雖然做咗唔同嘅嘢，但原來最後大家都好似有翻同一目標，會唔會係呢一樣嘢喺度重複緊咧？咁我哋真係要可能俾多少少時間去參考翻。 好啊，今日好多謝阿 Wilson， 阿黃偉豪中大政政系副教授，同我哋講咗好多都好值得即係大家思考一下嘅一啲嘅諗法嚇。咁多謝曬， 多謝你邀請我， 多謝各位，拜拜， 拜拜。